如果把奶酪比作你的一个朋友，你觉得他有什么样的个性特点？你怎么去形容他？ 这是我的一个外国朋友，我现在给他介绍给中国朋友。 那这个外国朋友他有什么样的？就是你给中国朋友介绍的时候，你会怎么说？ 不会说中文，所以我得做翻译，这就是我的工作。 重口味， 这是重口味的，但是见了你会不喜欢。 这是什么？里头看着像是有 蓝纹奶酪。 蓝纹哦。好的，这就是今天的月生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拜拜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留学时间。壮阔东方潮，奋进新时代，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，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。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，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。 亲历世间传奇，投身伟大实践，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Radio 774，声音在耳边，世界在心里。北京外语广播，聆听资讯，分享优质生活。Sure.